会，立委高虹安被送往地检署复讯，前法官当场呛虾。被骂贪污犯，高虹安不发一语，讯后被依贪污治罪条例60万交保。涉诈领助理费，高虹安双手合十道谢，快步离去。北检外还有支持者举牌声援， 迎接高市长 回新竹就职。 这回遭约谈的除了高虹安外，还有他的男友李中庭，疑似被当人头诈领助理费，也遭移送北检。同样不发一语，李中庭讯后无保请回，而高虹安办公室主任陈焕宇以及前助理王玉文都是10万元交保。高虹安交保之后，整个案子由他自案转为真自案，也意味着检方侦查终结之后，高虹安被起诉的机会大增。检调接获检举，高虹安涉嫌以男友李中庭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并要助理缴纳所得作为公积金，还以公积金代垫私人支出。 检察官大概是一看到这个证据就知道，你这个高虹安确定就是几乎我要起诉你起诉定了，由他字转为真字是目前是非常犯罪明确，所以我们预估这个案子基本上是一定会起诉。 助理费案涉贪，高虹安尽管目前交保，但检调持续追查，想全身而退恐怕没那么简单。三立新闻戴瑞成、林玉君、林中宪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我是王举基。我们赶快来看看刚刚这个画面呢，也就是高虹安在经过大半夜5个多小时的漏夜侦讯，最后呢是以60万元来交保。但是整个案子哦，现在已经从他自案转为真自案，代表什么呢？代表起诉的机会是大大的增加。昨天可以看到呢，高虹安来到北检，还有人当场大喊他是贪污犯。现在整个案子已经有6个被告了，除了高虹安之外，有回捐公积金的助理，现在全部都被列为被告。那么他们都把公积金制度呢指向是高虹安设立的，但是一个疑问，为什么男朋友李中庭可以无保请回呢？是转为污点证人了吗？还是有人真的可以搞定司法吗？但是高虹安最关键的桌机电脑，好，在昨天呢，其实检调怎么样搜都搜不到。三立新闻独家掌握了，原来是有设备商看不下去，去爆料说高虹安把电脑放到设备商的总公司，说下个礼拜一要送到新竹市府，要检调赶快来查。大家也很纳闷说，你一个人要就任去高雄新竹市府就好啦，那为什么你要把电脑带去呢？整个关键密码呢只有高虹安、小兔跟现任的行政主任三个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高虹安要急着找小兔的原因吗？好，现在高虹安交保了，那么人在新加坡的柯文哲肯定是知道的，但目前呢还没有任何回应。党内就有人喊话说要柯文哲来向高虹安道歉，说过去呢柯文哲满口清廉，现在只剩下恶心，所以柯文哲的2024现在是不是已经落到三头空呢？新竹空、苗栗空，现在连党库也空空了。但整件事情国民党会不会是最后的最大赢家呢？高虹安有事，民众党可能也有事。民众党想要全身而退，说是民进党国家机器的操作，结果呢国民党现在也跟着打哦。奇怪了，一开始爆料的不是国民党的林根人吗？当初新竹所说的要蓝白合哦，所以舍弃了林根人。好啦，现在出现了后遗症了，新竹的正副议长假投票不欢而散，因为呢对选前这个鱼帮宴倒戈高虹安里面选后出现了诸多不满哦。林根人呢也喊话党中央说应该要开闸叛党的党员，但是怎么连王宏威都跑出来声援高虹安呢？难道落跑挺涉贪的对自己的选情会有帮助吗？选前的蓝白合，现在呢高虹安涉贪的事件也成了朱立伦跟柯文哲2024路上最大的炸弹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举金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举金好，大家好。 民众党竹北市前执行长林冠年。 大家好。 律师黄定。 朱行，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呢这个高虹安涉贪，结果最后呢晚上被移送到北检。北检路上啊居然有人大喊说贪污犯。好，这一喊呢让大家吓了一大跳，恐怕连高虹安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们带你快来看。19个小时哦，怎么会突然呢有人大喊说是有贪污犯。好，当下呢高虹安的心情如何呢？但最后呢高虹安是以60万元来交保了。我们要请教一下易川哥哦，检调现在侦讯了19个小时，这代表什么呢？整个案子已经转为真自案了哦。 从12月15台湾台北啊天气很冷，又落雨又地震， 哦，所以张应该是高鸿安啊，上歹过的一天哦。嗯，张一直是处理啊，一直处理。这个剪掉去找伊的时候，一直处理。啊，因为这个因男朋友啊，李宗廷无伫的，所以高鸿安就去用请来去这个北极站哦。各位注意看伊的服装啊，哈、哦，伊是穿一条运动裤，穿白色的布的，哈、哦。啊，丁管佮围一条围巾，因男朋友嘛围围巾哦，所以这应该是因的习惯。嗯，就讲上半身有整理好，可是下半身呢有点仓促啊、哦，有点仓促。啊，唔过穿运动裤、交穿布鞋去征讯的时较轻松啦，哦，去地检署坐多遐坐几啊点钟吼，安尼嘛较轻松。所以伊这个方式是对的。啊，因为李宗廷无一处、嗯，所以打电话找伊，叫伊家己回来报道，这是咱看到头前两个。结果这个调查员呢，佮去这个。国会办公室啊、哦，去这个高鸿安的国会办公室，入面两点外钟了出来是陈焕宇。咱一开始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身材比较肥胖的一个助理啊，那个助理姓叶，就是传说中九职等要去新竹市政府的那个助理了哈，他给用请去去老的那个会议室先多等两个多小时就出来哟，三米都无客到，嗯，三米都无客到，他给他带陈焕宇出来尔，为什么？因为本地认为讲高鸿安的桌上的电脑，就是咱的桌垫，搁这个陈焕宇的电脑，哇，拢查无啊！因为迄电脑拢无去啊，为什么无去？即摆下落不明。当然有人讲去涉及咧总一个什么设备商的总公司，这我是较怀疑。为什么？立法院内底电脑，你若要修理？是交予总务处去修理，你来家己敲去哦，总公司。佮讲这台电脑要甲摸去新竹市政府，迄电脑是立法院的财产呢。每一个立委卸任，拢爱原来坑当下，你会当个规念硬碟封面图，你无可能甲炸走、嗯、哦。所以就陈焕宇去，陈焕宇去了，到尾啊，这个龚卫文，伊是对另外一个所在，嘛去北极站。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无注意的是，现在迄个行政主任，嗯、就是昨去用移送北检穿黄色外套的迄、那个，甲大家啊，迄、那个帽子内底。好，这几个人去了呢，时间上是安尼哦，就讲因即马对北检将这个调查站问了，上去北检的时阵，这个陈焕宇、龚卫文，佮伊即马这个主任哦黄林慧，三个差不多入去两点外钟，三点钟，围着请回啊。啊，阿伟德啊，伟德是交保，就是陈焕宇交这个龚卫文两个人，因两个就交保，一个人拢十万交保。嗯，十万交保，什么意思来讲？啊，你嘛是有罪嘛，啊不，我就甲你请回就好啊，我就甲你请回好。所以这两个一定是内底，伊嘛坦诚什么代志，到可能入去北检两三点钟了，就睡出来。啊，上尾啊出来是这个高鸿安，高鸿安入面时拢无讲话，高鸿安这两是人来疯高鸿安这人嘛，足爱人家抱，所以你注意看，高鸿安离开地检署的时候，门口徛四个人，嗯，拿着那个断水的一个签字笔，徛四个板啊，哦，叫什么斯瓦达呀、啊，有人看了看这法国土司，哦，写了无清楚，哎，这四个人呢，等话讲市长加油，市长加油，高鸿安啦啦啦，哦，高鸿安哦，虽然呢面露微笑，啊，笑容安尼，他是唯一有反应的，就是听到人讲市长加油。高鸿安这个人嘛，我讲真正笑到了。你敢知伊昨坐啥物车走的？伊昨嘛坐伊原来一台阿法，足少去地检署侦讯完吼，佮用遐尼好个车走啦。一般若走的时阵，汽车，啊不就是较低调，就较小台车，伊嘛是坐伊原来一台，吼一台乌头啊车走。所以这个过程落来了，上特别的高鸿安六十万交保，这个确定讲啊，伊这个代志伊有牵涉之内底，伊是足明显的，这个主谋。可是李宗廷呢？李宗廷既然无代志，叫伊回去，叫伊回去有两种原因。第、就、讲、是、叫伊回去了，就是讲好，我就要放你出去，我要看你搁要做啥物物件。第二种就是讲，这薪水内底，各位记得高鸿安第一次出来开记者会，他摆出来的阵仗，对大家讲啊，用新票案的时阵，那个逻辑来折的时阵，他摆了非常多的对话记录。从头到尾都在讲李宗廷是有在工作的，李宗廷有在工作，所以他不是人头助理。 所以那么多助理跟他无一级的啊， 对啊。所以李宗廷咱讲无唔对，我有领薪水，我也有工作，好，那对话记录应该拢搞检的啊。交去之后呢，可是他有没有牵扯到公积金？有， 可是一家两万块。嗯，所以李宗廷的户头有可能是安尼，就是讲薪水拢有几百，薪水拢有几百，可是每一个月几百无同哦。咱进前形容李宗廷是一个自由球员，好、哦，就讲、是、伊的薪水因为总数固定四十几万，他应该助理领了剩的，就是伊安尼钱入去，伊可能拢无领走。啊，伊个到尾领一笔两万块的其他公积金，所以对假面来讲，啊，你真正有上班啊，嗯、哦，啊，你真正有做工课，啊，你嘛有领薪水，啊，你也嘛是你家己的，你并无固定每一个月领偌济出去，交陈焕宇讲话文无同，伊是逐个月拢会交一条出去，所以有可能是安尼，所以李宗廷就不好意思，即个问题来啊。嗯，李宗廷跟高鸿安是男女朋友，他们两个现在可不可以通电话？他们两个现在可不可以住在一起？他们现在两个可不可以继续当枕边情人？啊，两个这两个都系啊，啊是不是让串供啊？除非这个检的甲因两个交代，讲恁两个即马袂当通讯哦，吼、嗯，嘛甲律师交代，讲你爱甲你的当事人讲哦，讲即马放恁回去，互你交保是要。吼，你回去会当做你原来的代志，吼，你即摆做新的市长，吼，你去就职，向无紧。可是你袂当阁去串证灭证哦，所以伊若交李宗廷在这个案子上有继续的讨论，哦，继续讨论哦，有可能随时李宗廷还是高鸿安，阁会叫去问，嗯、啊，我著甲恁讲，恁两个袂当去讲案情，恁、嗯、两个阁来讲案情，哦，所以即个发展可能大家有变化。虽然话去用投保，话去用请回，可是咱顶个搜狗案的时阵，有立委嘛是转去了，佮叫转来啊，吼、哦，无外久佮叫转来，叫转来啊，所以话到尾去用起诉，话袂去用起诉，所以即摆被告遮尼济，吼、哦、啊，话用起诉，用起诉，唔是被告的嘛，无代表你无代志，吼、哦嗯，所以这大家佮继续看，不过安尼看着张对高鸿安来讲，应该是人生内底最凄惨的一个下雨的这一个日子。 好，不过呢，高鸿安可能很 lucky 哦。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一大早的时候，大家想说，哎，剪掉这边应该只有约谈四个人，没有想到到晚上的消息，后来发现总共有六个被告。哎，我们请教冠年哦，因为现在整个案子呢已经有六个被告了，除了高鸿安、李宗廷之外呢，其他四个助理呢都被列为被告，里面有三个人交保也转为侦治案。大家说这个意思就是起诉的机会大增。但是为什么说高鸿安有可能会 lucky 呢？他可能会吓一跳，因为不止大家，高鸿安可能也没想到说。为什么剪掉会来提前收网呢？ 今天12月16号，距离我到北基山交资料11月16号，刚刚好一个月。我记得北检应该是在11月17号，我去北基山隔天就分案了。好，回想这件案子，应该是今年的选举期间10月31号，林根仁在他的这个竞选办公室大动作的罗列了。这个几个高鸿安有可能违法的事项，包括他李宗廷在立法院挂名这个公费助理，有可能疑似这个当人头助理啊，还有资策会种种的这些这个有可能犯罪的事迹啊。所以李宗廷到昨天出现以前，应该是我这个在11月31号听到他名字真正的名字以来，他出现在这个电视上真正露出他的。对这个踪迹跟真面目了哈，所以我可以回想到这个，其实在十月中我就已经接受到这个相关的案情，还有这个吹哨者的澄清。不过那时候的资料都是 Excel 啊，然后一些影音的资料，我其实完全不敢断定真伪。直到林根仁后来出来爆料，然后在一个礼拜以后，就是11月8号， 对， 他戛然终止。他本来预告说隔天要去。北基站提供资料，可是戛然终止。戛然终止的原因，据我了解，就是被这个相关的有利人士就被困在家里，然后就被困在家里，就没办法去北基站。从那个时候开始，助理们还是求助无门， 对， 甚至他们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他们接受到骚扰的电话，一些不必要的关心啊，然后甚至他们不敢出现在公开场合，所以资料就到我这边。那我看过这些资料，尤其是到周刊报道是有。这个高鸿安签名那些这个薪资明细还有加班费等等的这个表单以后，我才跟律师讨论，确定这些东西是 真实存在的，所以我才把这些资料交到北极站。 但不止你手上的资料，包括小兔账本，你说是你交到北极站这边。昨天呢，检调到高鸿安的办公室这边，也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账册跟资料，所以代表说资料还有嘛？那你有说啊，包括高鸿安有跟律师说，要把责任推给陈焕宇。那昨天陈焕宇交保了吗？你有跟他联络上吗？ 目前我还没跟焕宇联络上。那照这个情形，我应该是可以断定他是在把所有的实情都交代给检 调。你有传讯给他是不是？ 对。 那他有回吗？ 目前他还没有回，可能他在休息吧。毕竟昨天这个侦讯到深夜。 可能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现在也交保了嘛，对不 对, 对？代表说，可能有部分土石的情况吗？ 我觉得我现在就把我们这些朋友现在就把关心放在心里啦，因为我觉得现在说再多，他们只要知道我们是挺他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再多，因为在案情期间也没有必要。那检方为什么会在昨天比较大动作的去搜索？他们也知道事关一个国会议员，要搜索他的办公室，其实要有相当明确的事证跟人证物证。所以在前两个礼拜，我知道包括检举人、证人还有关系人都已经到案说明了，然后他们有的是被无保请回，然后昨天有的是交保。所以案情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巩固了。那再加上周刊报道是高鸿安大动作在南北这个南港、新竹、台北就大动作的找这些助理们，想要商量一些事情，或是有口径一致、说法一致的这种做法，这当然会引起检方的紧张。这也让我知道那些助理们感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一个国会议员如果真的到你家按门铃或打电话给你，你到底应该是见他还是不见他？你到底应该是说什么？这也让这个助理传达到我这边有非常大的压力。我想这也是检方为了要保护证人，然后不再有串供灭证的这种可能进行的一个大动作。 不过现在呢，你看到所有的被告呢，大家都被放出来了，当然呢，检调也会来关注所有的动作嘛，后面是不是还会再撒网呢？请教律师因为现在整个案子转为侦治案了，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案件已经特定了，就是说他治案，就是说可能犯罪的情形，然后被告的情况还没有到那么特定，转为侦治案，下一步当然就是起诉不起诉，这是我们在侦查实务上面常见。那这个案件我要这样讲，是说高鸿安他会被交保，当然我们在讲说过去的检察官办各县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县市议员涉及诈领助理费而有串证灭证之余，几乎都是声押。那高鸿安昨天的交保他在刑事诉讼法上面的意义是他是替代羁押的手段，羁押是一个强制处分。他替代这个手段用交保的方式，他的前提是什么？认定涉嫌重大，他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羁押跟要交保都是认定涉嫌重大，所以他在高鸿安他被认定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是涉嫌重大的，所以给他交保。那保金也是这几个共犯里面他是相对高，但是60万说实在话不是重金交保，他是我认为还是给他相当的优待。那我要这样子讲，是说北检在这边侦办其实遇到一定的我认为一定的法律上障碍。法律上的障碍是什么？现在是会期期间， 对， 我认为他这一波的拂晓出击，然后兵分多路把大家约谈到来，是因为连续两周大概媒体包括《镜周刊》等等都有去讲到说有串证，什么适度串证会议，那这个让承办的检察官检调压力会很大，就是说我容许他在外面串证吗？但是现在是会期期间，我如果去约谈国会议员他不来，我拿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宪法征修条文规定他是不受逮捕的特权，一般来讲如果我约谈你你不来我就拘提你，那通常是这样，对其他人可以，对立法委员不行。所以他在这边遇到一个困境，是说我如果不动，我在这边又看到他们有可能串证灭证，那如果我动了，他又是会期期间，我又不能逮捕他。所以昨天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说，其实北检我认为他这边办案压力会相对大，是说如果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你不照其他过去的标准都声押， 对， 声押它有一个前置程序叫做逮捕，我要先逮捕你，现场跟你说你被逮捕了，然后我才发动声押，这个是程序。逮捕是什么？我不能逮捕他，因为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清晨检察官认为你这个串证涉嫌重大，这个没有问题， 对， 涉嫌重大交保也是涉嫌重大，我认为有羁押的必要的时候，我要发动声押，那但是我要先行逮捕，这是法定程序嘛，我要先行逮捕你，我没有办法逮捕你啊。为什么？因为立法院根本没有办法开议，然后我没有办法进行逮捕程序。所以这样的一个程序，我认为还是一样是回到宪法的国会保护伞，造成这样的一个侦办上的障碍。所以会让大家认为说是不是真的，我看很多我脸书上很多朋友在说司法被搞定了，就觉得说好像落实司法被搞定。那我要这样讲齁， 如果高虹安离开了国会议员身份之后到新竹市长去，他就没有这一个宪法上面的一个保护伞，他该发动的应该是该声押的，后面会不会有这个程序？其实我们过去在看贪污案件的办理，第一次约谈不见得就会马上声押，他约谈完之后把很多的证人同时隔离侦讯，侦讯完之后他证词比对，以及第一次搜索扣押到的证物他要开始还原，譬如说电脑的电池记录，他不是马上像文书一样看到，他要把它还原之后拿出来看，比对完之后后面才发动声押的情况有。我举例最近的例子，这个林之妙第一次被约谈的时候，大家就说诶，他会不会声押？第一次没声押， 对， 检察官是到第二次才发动声押，当然后来法院没有准是一件事，但检察官他的办案的方式其实不是说我第一次初级之后有马上就声押，所以我要讲的是说高虹安在这一个案件里面还不是说哦，60万交保就是结论了。嗯，60万交保只是说他涉嫌重大，是被检察官认定。他在里面大概是主嫌的身份，你从其他的人的保金跟无保请回的情况，只有他是相对高的，大概是他是主嫌的身份是确定的。后面会不会他离开国会议员身份之后到市长去，没有保护伞？检察官如果在这边回归到过去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过去对县市议员的这个执法的标准，该声押照法定程序去办。 但律师是不是有个可能，如果押了之后，高虹安的律师是可以看检察官的底牌的？ 欸，这个是附带的，我应该这样讲，他会附带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开羁押庭他是可以阅卷的， 对， 所以现在羁押庭会开很久，所以他的律师去看完了侦查卷，其实有一个风险。看完侦查卷之后，我知道检察官目前承办检察官掌握了什么证据。那如果我知道掌握了什么证据资料之后，贪污案件最怕的就是被告之间或者共犯之间的这个串证。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他也与其我这次押你不见得会成功，我说押他不见得会成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今天光是要申押庭之前我要逮捕你，国会就来不及给他同意。那我还在这个程序还没同意之前，高虹安可以做什么？我要回家，我可以回家。就是这个程序我不能逮捕他，他人身自由不受限制，他是可以回家，这会造成检察官执法上面非常大的障碍。第二个是什么？我今天如果声押完之后，我说假设我逮捕了，国会同意了，那我声押完之后我开羁押庭，我还要跟法官跟对方律师开始，对方律师开始攻防，对方律师阅完卷之后他也掌握了这个案子有什么，这个地方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负担。与其这样，不如留到后面。我要讲说这个案子其实我们之前讨论很久，包括祭酒还没开始， 对，后面 包括这个熊熊还没开始， 对， 所以这一个案子其实才刚开始，兵分多路只是刚开始，后面是不是会有进一步，我们认为说要比照全国各县市议员的这个模式进行强制处分，进行声押，我认为这后面还可以值得继续观察下去。 好，所以呢，很多人说，那高虹安你也可以选择不交保啊，可以自证清白啊，为什么没有呢？现在传出呢，高虹安的关键桌机居然在设备商那边，难道是有意被藏起来的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北检昨天到高虹安办公室来做搜索，为什么没有收到关键电脑主机呢？原来高虹安把主机送修了，什么原因呢？先带你快来看。 经过北检彻夜调查后，高虹安是以60万元交保，而北检前一天也到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这边来搜索，查获了包含内账以及电磁记录单据等证物，但就是没有找到关键的电脑主机。两名驻卫警在高虹安办公室外确保秩序。15号一早，北检大动作调查，要查扣存有关键证物，也就是助理费账户的私人电脑，但就在检调搜索前，高虹安办公室却突然通知电脑厂商把主机送去维修。处理高虹安电脑维修的设备商工程师出面爆料说，看不惯高虹安贪污，办公室的电子看板含主机电脑已经被通知星期一要移走到新竹市政府，希望可以提醒检调前往查扣。 我想这个对于相关的案情的细节，老实说这个部分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评论。 民众党立委低调冷回，据了解关键电脑主机密码除了高虹安知道外，另外就是处理公积金的办公室前主任黄慧文以及现任行政主任黄林慧，而目前主机下落疑似还在新竹的电脑维修商手中。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当然大家看到媒体就会觉得很意外啦，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关键性的资料真的要销毁？其实早就销毁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把它销毁的，这些记录都会存在的。 高虹安委员未来的高市长他有他自己的权利义务，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希望相关的司法行动勿往勿纵。那我们也觉得陈时日上策。 存有关键内账的电脑主机就这么巧在维修中，是否躲避侦查不知道，但面对司法调查，蓝绿立委也呼吁高虹安主动面对厘清真相。三立新闻刘爱健、马月文、游月波台报道。 好，电脑主机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赶快连线给前法官张耀宇。耀宇在我们线上吗？ 是。 Hey, 那因为这个脸书的主人就是您嘛。好，您说呢，这个设备商的这个维修厂商哦，居然是传讯息给您哦，告诉你说，高宏安居然把电脑主机送到他那边去了吗？ 是。实际上是昨天下午，因为可能那个高委员的案件搜索行动，这个已经新闻上已经报了非常非常多了嘛。那就有一位网友就是持续给我们的，就是表示说这个电脑是已经被搬到他们公司去了。那因为其实针对我们那个职业的立场来看，其实上这个电脑绝对会是检方昨天要去查扣高宏安办公室相当关键的证物啦。那可是据说是目前高宏安委员办公室内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一台电脑了，包含电子版本东西都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是说昨天检方可能去事实上去搜索，事实上是并没有查获到本来预想查获到的东西。对，我们目前掌握到情况是这个样子。 好，那您那时候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因为它里面是写说我因为看不惯贪污，那告诉你说这个电子白板还有呢这一些电脑主机都要被移到新竹市政府，而且就在下礼拜一的情况。 其实我们得到这个资讯当然是非常非常惊讶，就主要是说应该是说，因为设备商跟自己的客户之间一定也是有一定的信赖关系嘛。可是他，就是说，这位市民朋友已经是对于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跟不能接受，他才会提醒，希望我们去提醒检调注意这个事情。对， 那他有说希望您提醒检调什么吗？ 他希望我们跟检调说明说，这个电脑实际上的去向是在什么地方，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想请问一下，因为它里面说高宏安呢把这些设备东西维修是送到了设备商那边去，那你第一时间听到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因为当初的说法是他跟设备商的说法应该是说，因为他要去新竹市政府就任了嘛，那所以电脑设备要移到新竹市政府去。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去移转这个电脑，不能够说完全不合理，可是只能说确实起人疑窦了，还是会让别人有一些额外的联想。对，等于就是说 是 他不希望自己的电脑处于一个别人知道所在的位置，其实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当时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因为您身为法官嘛，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就觉得这个事情蛮不对劲的？ 应该是说高宏安他把他自己的电脑从原来应该在的处所，就立法院，把他移去其他地方。那我们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检察官他会选择在昨天去进行搜索，目标就是高宏安办公室里面的电脑，或者相关的电池记录。因为其实媒体揭露的这些内账都是档案，那到底这些档案存在哪些电脑里面？那到底是谁去制作这些档案等等的？那有没有一些甚至说相关灭证的可能性？我觉得都是要从查获这些电脑，然后解析这些硬碟，才能看出来这些结果啦。那很显然是说，检方前去搜索是扑空了，是没有查到这些东西的。 好，那耀宇你先在线上等我们一下，我们先访问一下来宾，我们请教一下苏培。因为通常啊我们要去就任了，就任新职，新竹市政府是没有电脑吗？为什么我要特别搬电脑过去呢？ 通常我们去就任市长的部分，你要亲带电脑去，你也会跟那个新竹市的这个内网也有共融的问题啊。因为你市政府里面的网站，你不可以自己带着一台电脑，我怎么跟你讲我跟你讲啊，到时候泄露资讯到底是哪一台，会有资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高宏安的现在的这一台电脑到底是属于立法院，还是高宏安个人就任立委之后自己搬过去的电脑，我觉得这要查清楚哦。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你知道在立法院委员大的不得了，就算是立法院配给委员的电脑，委员要提去外面公要做这个服务处的使用，或者是拿去做哪里的使用，我告诉你 立法院可能完全无法管，他可能就是立委到最后辞职之后，我在点收财产的时候才有办法跟高虹安一一比对，要求高虹安把电脑交回来。所以高虹安为什么不辞立委，大家都想啊，你就是11月26号就已经当选了这个新竹市的市长，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去交接新竹市的市政，怎么还会有时间当立委？当然要，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他不处理好，我改供，昨天如果第一时间检察官进去办公室的时候，这一台电脑就还在，我告诉你，人赃俱获。所以他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包含我们之前看的，他要跟他的前助理小兔去这个告诉他说，哎，你要怎么样讲，你要怎么讲，适度的要去找他。如果他不是立法委员的身份，他有这些时间，他可以去约小兔约四次吗？不可能。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的同事，哦，这个林颖梦议员之前也因为这个助理费的事情被检察官收押。我告诉你，他在收押的时间，第一时间检察官把他收押，而且把他列为什么案，把他交给黑金组去侦办呢。他是交给黑金组去侦办呢。那高虹安这个案子到现在有串证有灭证的疑虑，检察官有吗？有把它列为什么黑金，重大黑金的事件去办吗？没有，欸，一直到昨天之后才从他治案变成整治案。所以这你知道这个两个案子的一比较出来，人家就会觉得说，齐安娜高虹安也一样是涉嫌诈领助理费，林颖梦也同样是涉嫌诈领助理费，为什么白白这两个人检察官对他们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唯一只有一个嘛，就是刚刚这个地影律师所讲的啊，因为司法在侦办在处理这个高虹安的时候，他有司法障碍嘛，而他的司法障碍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有立法委员的这个保护伞，你动不了他嘛，你要把他声押，你要把他拘提，全部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不然律师说带走就带走。所以你知道你今天要给就去这个地检署去把他侦办的时候，你还要好声好气说这个委员，请你来跟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案情，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大家还记得吗？林颖梦那时候是被扣上 铐， 他是上铐哦，他是被上铐的哦。你看高虹安到现在完全没有，他对什么事情否认，他完全不回答，包含内脏的事情他不回答，包含有没有串证他不回答，包含电脑有没有被带走，这台电脑里面是谁的电脑，是立法院的电脑还是他自己的电脑，他完全不回答。所以对侦办上面他就是处处出现的障碍，就是我告诉你，我就是立法委员，你拿我没皮条嘛。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案子到现在到底高虹安的这一些这个诈领助理费，他有一个讲法是说，因为民众党的制度要求我，所以才会有这些这个捐款的问题嘛，是不是因为这个民众党的要求立法委员的捐款，所以才导致高虹安必须找这么多的名目，把助理费的钱扣下来，然后拿给这个民众党的党部来做使用？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要查清楚啊。而柯文哲刚好都讲得好，嘟嘟啊后，底下高虹安要被这个侦查的时候，他居然就出国了。我认为柯文哲回来之后，针对这一件事情要讲清楚、说明白，因为柯文哲一天到晚都在指控民进党、指控这个蓝营有收钱的事情。现在真正被侦办的是高虹安，他应该要讲清楚。 好，刚刚苏慧讲到一个点哦，他不晓得这个电脑可能是立法院的，或者是他个人的。我们现在回到耀宇哦，请问一下耀宇。这个你知道他是自己的电脑还是立法院的电脑吗？因为通常立法院的电脑不是会贴上一个这个财产标对不对标签嘛，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移走才对哦。 是，所以如果照这个情况判断的话，那应该会是高委员或者是助理们各自的私人电脑，他才可以有搬置或者移走的可能性嘛。 好，所以呢，因为你那时候会不会很纳闷说，为什么他不直接送到新竹去呢？他干嘛要中间转一圈呢？来到设备商呢？ 对啊，其实确实这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吧。就是或许可能合理解释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先送去新竹之前，我们要先去检查一下电脑有没有什么问题等等的。合理解释当然这样子嘛，是就是说，既然。这个东西还存在在办公室内，可能是对高委员会是比较不利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留在这个地方。 但你说你有联络到这个设备商，但他不愿意出面，是不是？ 是是， 为什么呢？ 我相信每我认为这位市民朋友，这位社会上，他愿意出来揭露这个事情，已经充满了道德勇气了。那可是，毕竟他就说他是一个小老百姓，他有承受他有他不能承受的压力，所以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但他不能够亲自面讲这个事情。就包含一些细节，他是不愿意都来公开 的。是，好，谢谢耀宇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哦。好，我们请教冠年哦，因为现在等于是全民吹哨了，居然有设备商告诉这个前法官说，对啦，高宏安的电脑就在我这边啦，而且不止电脑哦，你说还有办公室的电子白板吗？ 对，就是相关的设备都一直在往外送。好，手上这个也是吹哨者提供的，这个是立法院在镇江街的后门。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电子白板它的体积非常大，可是镇江街那个后门蛮小的。如果你要搬那么大的体积的设备，应该是走正门吧？那为什么是放在看这个照片，应该是这个在镇江街出入的这些警卫们啊，这个通行人员其实都看得到这个主机。然后这是一个电子看板，然后据吹哨者他提供的资料，他说这个是台湾某大集团的创办人送给高宏安的电子看板。好，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说，这个是不是他们在跟这个大集团联络使用、开会使用的啊？这个电子看板背后其实有个主机，它是有记忆存储通讯功能的，所以这个主机里面，我想，应该是有他通讯的对象，可能他会议的简报资料，然后可能有的其他这个相关的资料。 而且重点是这个密码只有三个人知道哦，除了高宏安之外，就是前后任的行政主任，包括黄慧文，就这个小兔，还有黄林慧，三个人知道而已哦。所以之前呢，高宏安不是一直去找他们吗？会不会合理怀疑是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当然就是他想要把一方面资料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是跟这些助理们说要有一样的说法，就是这些当然是公积金寻求一致的说法嘛，以求他们这个一起这个脱离有可能犯的罪责。 好，不过呢，现在大家说呢，除了电脑呢，在这个维修厂商这边还好呢，赶快哦，因为剪掉现在呢，可能已经去找来了。重点来了，里面藏了多少秘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高宏安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关键电脑送给维修厂商那边维修呢？现在还被这个厂商哦说啊，这电脑叠挖加剪掉，赶快来。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小芳姐，因为呢，现在说这个电脑主机非常重要哦，里面有密码，但密码居然只有三个人知道，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高宏安要一直去找他们呢？ 事实上啊，这个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很多的剧，包括美剧也好，韩剧也好，它主要是要形成一个断点，因为他知道检察官可能会去搜查他的办公室，包括国会办公室，甚至于他的住家，所以这些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出现他平常工作或者他生活场域当中你可能可以找到的地方。所以那唯一一个他觉得可能的断点呢，要么就是放在一个不知名的仓库，放在那个仓库里面，我们电影里面都常常看，再不然就是他的想法是送回那个设备商那边保养，然后设备商呢还能够帮他出运费送到这个新竹市政府。我觉得他可能是贪这个小便宜，所以他觉得他不，与其他找个地方藏起这批的电脑，不如是到设备商那边，设备商他还可以要求设备商帮他指定省一条运费送到新竹市政府。 因为昨天检调还特别去搜了高宏安爸妈的家， 没错， 所以他可能合理怀疑说，你是不是把电脑有可能放在自己亲人的家？ 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么多的这个司法法律剧哈，我们都知道说检察官去搜索一定会到你的住家，一定会到你工作场域。 高宏安可能也知道吗？ 他可能他应该至少会看过剧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把他办公室所有的电脑，我判断应该是私人电脑，然后把他所有的都清空。因为任何一个公家单位都有一个资讯处，这个资讯处会负责所有的电脑维修。你这些的桌机不用搬离立法院，就会有人帮你维修，抱一台新的电脑来给你。所以他要把电脑搬离立法院，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而且是绝对是一个他经过设计的状况。所以我判断只有一个，他要形成断点，要让检方找不到这些电脑。那我们现在讲回来了，这个密码是什么？因为我们任何一个 Excel 档或者任何一个这个资料夹，你必须要设密码你才能够打开。那可能这个电脑你任何人你只要在他的这个，他如果说没有指纹啦，没有他的这个密码，他可能他就打不开。可是呢，你这个 资料夹它可能会是共用的，资料夹有一个密码，那这个密码是只有三个人知道，那这三个人现在第一个是除了高虹安，第二个是小兔主任，第三个就是昨天刚才义川所说的那一位现在新任的现任的黄林慧主任。但这两位主任，兔兔主任跟这黄林慧主任，他们两位现在都是证人的身份，那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态，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应该是把很多，这个小兔主任已经交出了500笔的账，那这位黄林慧的主任呢，他应该也把这500笔的账做了一定程度的认证，确认了以后，所以让高虹安的这个案子可以得到巩固。那我们再来第二个部分，我想来讲哈，因为刚才律师有解释到60万的交保金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非常多法界的他们的一个看法，应该是他的主要案件，当然如果我讲错的话，这个也请电影律师来纠正我，他主要的案件应该就跟这两位主任现在手上所交出去的，跟冠年所交出去的这些的这个资料一样，他巩固是在巩固在公积金的部分，其他的他并没有，民众党的部分他没有碰，然后那个什么资策会的部分他也没有碰，他现在巩固在公积金的部分，就公积金到目前为止呢，他们发现说至少大概有60万的钱是这样子奇奇怪怪的什么低报高啦，高报低啦，然后你退出来的这个钱，他认为金额大概60万，所以他定的金额是60万，交保的金额是60万，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从过去潘怀宗他的涉不法的金额大概是300万，交保的金额大概差200万，所以就是打个折扣，大概是跟他涉贪的金额可能有一定比例，这个是不是检方的考量，我觉得这个等可能律师或者是未来检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证明。第三个我想要来讲的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国民党，然后包括民众党，然后包括甚至于有电视节目的名嘴就开始带风向，说这都是你们民进党啦齁，啊你们民进党指挥办案啦齁，啊民进党说齁，这个一定要让高虹安不能够去就职，所以民进党一定会去羁押，就第一个当然就被打脸啦，因为今天早上就被放出来60万交保。第二个是我想齁，刚才这个苏培议员也有讲到说，以林议员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林议员是无党籍。各位请看我这个表，这个是由媒体他们所制作一个表，这个上面有无党籍，第一位就是无党籍，很多都是国民党籍，也有民进党籍，这么多的议员全部涉贪。民进党哪边瞧哈，应该弄掉要去瞧就丢了哈。啊，我吼熊博嘛就要 get 起，这民进党的议员他们也应该去瞧一瞧啊。 但小芳姐其实不代表交保就是没事哦。 当然 有人交保完之后出来 没错， 很久很久呢。 所以我要给各位看这个例子，就是啊，所以这个现在不要哈去没事带风向，去对司法再做一定程度的打压，因为你现在带这种的风向，包括这些的节目、这些的名嘴，实在是非常的恶质啦。 好，我要请教任君哥，因为昨天呢，很多人说检方哦真的是大动作的搜索，包括开出了8张的这个搜索票，搜索了立法院之外，高虹安的爸妈家，还有所有的被告的家，这个检方是想要查到什么样的资料吗？因为其实在办公室里面已经查扣了很多的单据跟账册嘛。 是，但是检方再怎么想也没有想到有电脑跑到维修设备厂商那边去嘛， 其实是蛮厉害的。 对，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然这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我认为真的就是给检调让他们去办案。他，我相信刚刚电影也有讲，就是说检调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有他的程序，也有他的所谓的侦查的方式，甚至有他的手法。那我们看到过去里面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些你就算交保出来，不代表没事。当然，有些交保之后也是没事的。我觉得认为那个在司法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案例。可是我们就回来看了，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兵分这么多路？其实，之前我们还看过案子，什么兵分21路多少路， 对对对， 然后到处去找，为什么 50路的也有？ 对，因为你他会掌握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讯息，比如说啊，我相关证人啊，或什么，你可能去出去的这个场合，或你的住所，如果有三个，那我可能这三个地方都会去。那我认为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如果今天他的电脑维修，比如说，因为立法院其实老实讲啊，他不太可能让你上面有一个立法院财产 标 签的，他 默默出 皮啊呢，啊你要维修也不会。会有人想要把公务拿出去自己花钱维修嘛？尤其以高办的这个状况来讲，怎么可能，对不对？他一定是立法院的，基本上应该会是找立法院的人来处理啦。那所以如果他私人财产，他当然有权利说他想干嘛就干嘛。但现在就回到了这件事，因为现在是在司法侦办的过程当中。那现在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拿出去，我不好意思，我个人是没什么机会把电脑送去给厂商修啦，因为。 要么就是坏掉就重灌软体或什么，当然没这么困难啊。所以为什么有外界会质疑讲说，你其实真正的目的可能是不是不是要维修？你是不是只是希望把这个电脑放一个另外一个位置？是大家没想到，最早检方那八张的搜索票里面，应该不会有那个什么叫做厂商，就算有厂商，你不知道送到哪里去， 也不知道跟谁买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没有吹哨者的话，这可能就这样放过了。 没错， 那问题就回来了哦。那如果今天有外界质疑讲说他今天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敏感把电脑拿出去，那是不是他知道检方最近要有动作？我不知道，他可以有太多的那种联想空间吗？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因为之前被爆料讲说高鸿安说，高鸿安背后有什么什么200个杂物，然后司法可以搞定，所以很多人才会不能理解。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一句，现在爆料很重要，因为很简单， 对， 爆料者把所有的资料摊在阳光下给大家看，你今天你真的有办法搞定司法的话，那这些证据我们让社会来公平嘛。 好，所以为什么李中廷可以无保请回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鸿安的案子呢，现在总共有6个被告，但是重点来了，所有的小助理们10万块钱交保，但请教律师，李中廷怪怪呢，那无保请回呢？ 李中廷的部分真的是比较特殊齁，就是昨天看起来就是所有的助理，就高鸿安是主嫌，他比较高额60万嘛，那其他的助理大概都是10万元交保，那大都通常都全部都列为曾志安被告，那这部分是正常，是因为所有在办诈领助理费案一定就是助理可能是以低报高或者是人头，所以他都会变成共犯。我说其他各县市议员也是这种情况。那李中廷昨天是无保请回，这个是男友，而且他的男友这个是从林根人爆料之初就开始是这个角色在这边的，所以他算是原始的接近于主嫌的身旁边的第二号人物。那这样的一个角色居然到昨天长时间侦讯完之后是无保请回。其实我昨天跟我们办公室其他律师才在讨论，我说如果今天检察官不敢声押这个高鸿安，因为国会保护伞，他有可能押他男友，就他男友居然是破天，我出乎意料的是无保请回，那会不会是这个李中廷在法庭上侦查中的时候是如实陈述，说服了法官？因为他现在待遇其实跟小兔主任一样。 如实陈述的意思是说把高鸿安也给供出来的意思吗？ 对，就是说他去让检察官相信他了，就是说我认为说你可能没有在串证灭证，或者是你所讲的，我相信小兔主任为什么一开始可以进去之后无保请回，就是他前面讲的大家在讲说他怀疑他要转污点证人，所以他去里面讲了很多话让他可以无保请回，他也是被告哦。那小兔主任是前面的行政主任，他无保请回。就李中廷昨天长时间侦讯完之后也无保请回，这个部分是不是他在里面所讲的话已经让这个检察官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那我要再提一点是说，那个我认为电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因为电脑它有如果特意被放到第三地，代表灭证这件事情可能还在发生，还在发生，它是 ING 的。所以检察官在这边说啊，虽然这个时间给他已经交保60万，不代表第二次再侦办不会把它改成声押，只要他没有国会保护伞。电脑这件事情就是另一个值得关注，是说刚刚这个前法官有特别连线，他说这个厂商他不愿意交代内容，这就是检察官必须要去查明。第一个是电脑里面做什么，第二个是委托他有没有进行档案里面的处理，譬如说把它消灭，就是全部format掉，而且就把它全部的删除了彻底。 对， 删除彻底是让调查局都难以还原。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就是在灭证，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继续有灭证的情况？必须，我认为说，前法官都收到这种讯息的，检察官也都知道，我看今天新闻也都报了，检察官都知道该要去扣这个部分，是不是还继续在灭证，而且放到第三地？我要这样说哦，昨天所有的助理除了10万元交保，昨天一早这个搜索票是对助理也发，那代表一件事情哦，检察官已经知道说可能串证灭证在办公室国会办公室有进行，你把电脑里面东西删掉或者单据销毁有可能，所以我要从其他的助理的家里，不管他的笔电也好他的手机也好，去拼凑有可能还存在的证据，才要去搜索助理家。 对， 一般来讲这种案件不太搜索助理家的，因为如果是人头助理，我就是去签报酬单的，我就是去把钱拿出去的，他其实他的在犯罪结构里面不是那么重要，就是他不会去搜他们家，但是昨天的助理都 但是律师，如果 我是助理的话，我买北送啊，我十万块钱交保，李中庭现在可以说是第二相关人等，哎、欸，他可以无保请归。那他之前不是有说他可以搞定司法吗？那会让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司法会被搞定呢？ 确实，如果社会在质疑说司法搞定，其实会比较关注一块是说为什么不敢对高虹安声压、嗯？那李中庭的角色是不是也是在搞定司法的范围？这大概可能社会还是会去讨论。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李中庭可以被无保请回，待遇比照小兔主任。是不是他在侦查中也如实的去做陈述，让检察官相信？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高虹安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啦，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案件就是共犯结构，如果当其他的共犯有人把事实讲出来了，他取把供述告诉检察官说这个可能指向都是刚才特别讲到所有助理如果都指向说这个公积金制度就是高虹安指示的话，那主嫌就是他，那很清楚是说如果连李中庭他的男友都有类似这样的陈述，那我想犯罪责任在高虹安身上就会更加的明显。 哎、嗯欸，但如果我是高虹安的话，我心情一定很不是滋味。你怎么会无保请回？这代表什么呢？ 我应该这样讲哈，他们现阶段应该是被检察官交代不能有串证，所有的共犯都不能有任何的互动，不然都有可能被当作串证。所以也许高虹安会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不管他怎么想，这个案子他才是主嫌，他本来就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不能随便说啊，像之前冠联讲的说啊，你要把责任推给这个什么陈焕宇主任，这完全不合常理。我要这样说，这个没有一个人会设计一个制度，然后大家自己去缴钱，缴完钱之后给别人去花，这种制度是完全没有可能想象出来的。所以要推给其他的助理、前行政主任、现任主任，这是不符合经验法则的。最重要的主嫌还是一样高虹安，而李中庭本来是第二号人物，居然在这里面无保请回，是不是他的供述上面某种程度或者是自白改变了什么？这我觉得值得观察。 律师，你太不了解女生的心态。如果我的男朋友呢被无保请回的话，当下可能就变成前男友了。不过重点来了，这些小助理们会不会觉得心情更不好呢？好，包括这个王玉文呢，绰号水母呢，他是以十万块钱来交保候传，但是还记不记得他在高虹安11月7号的记者会上面自拍影片，证明李中庭不是人头助理哦，是有实质的工作存在。好，所以呢，曾经证明李中庭不是人头，现在怎么会转为被告呢？我们现在赶快来看。 李中庭先生会与我们在线上共同讨论发文的内容还有排程，尤其是科技相关议题较为李中庭熟悉的范畴，那他也会提供了相关意见给我们。办公室同仁对于较不熟悉的电子设备，像是电子白板啊、视讯系统、机器人助理等，也都是由李中庭负责教导大家上手。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呢，在党部的分配之下都有相关负责的选服区域，那高虹安委员办公室当时负责的是中彰投地区，李中庭先生从那时候也有开始协助台中地方的选服。像2020年6月的时候，我们有开创高虹安委员的官方 LINE 账号，叫做虹安立院小日记，背后的 MBA 技术团队呢，就是由李中庭先生主导。 哇，易川哥，你看看所有的人怎么都在帮李中庭洗白呢？ 这就是标准的三明海水，海水会打石头的烂，你无给我无穿。大家当天来就抓，可是张美拍摄，我为着要保护我家己，所以呢，我就把什么代志拢讲讲出来。这可能就是李中庭的心情哦。那各位看哦，这个代志发生，大家要一开始要讨论讲李中庭是不是人头助理的时候，除了甲多影片内底这个龚卫文出来讲，举了很多例子。高虹安嘛出来讲呢，高虹安嘛提出在对话记录讲李中庭不是人头助理。嗯，昨天去地检署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带着大量的律师，一个是高虹安，一个是李中庭。他们两位请的律师，那不是北检的主任检察官，就是新北检的主任检察官。嗯，提下来在做律师的。嗯，所以大家拢有备而来哈、哦。李中庭的代志，伊可能交律师讨论了，讲这件代志，若要切落清楚，你就是讲我有领钱无唔对，我嘛有做工课。我到尾交迄两万块出去，是我欢喜感冒呢。话就讲到遮就好啊，其他的代志跟我无关系。所以，即摆问题来哦，李中庭的律师交高虹安的律师，两个那是分开请。李中庭的律师当然保护他的当事人，伊、当然会甲讲，你啊讲甲对你无代志。那如果李中庭的律师跟高虹安的律师在这个过程两边的通事人拢安怎讲？这句话如上。这嘛有问题哦，这嘛有一个纪律的问题哦，吼，就是讲大家有一个公约底下，这种袂当做。所以，昨李中庭一定有一检察官面头前讲出什么代志， 哦，讲出什么代志了后呢，先甲代志解释。刚才讲到足济足济迄个电脑的代志哈，昨天下午三点多，张下仔叫来问了哦，王玉文对这个水母阴刀搁去用敲一刀哦。什么意思？就是讲，伊一调查站的时，伊一定有甲迄个调查官讲，讲我有啥物物件藏伫阮家的啥物所在， 也要坦白就对了。 嘿，啊，所以伊就去遐甲揭出来，伊有可能讲，啊，你讲遐尼济，你有证据吗？你有存档吗？伊可能讲有啊，我有一个 USB 啊，放在哪里？我今天临时我没有带来，啊，迄就揭出来。为什么即马要去约高鸿安办公室去台电脑？因为本地咱看了二十几个资料夹，好不好？最近迄个其他媒体讲的，迄个刺他妈妈讲，迄内底拍开物件拢有嘛吼？可是遐个物件是不是有被变过、变动过了吼？有只资料的人可能不止那两个主任，可能够其他的人，因为咧伊拢传来传去嘛，搞不好林宽连冇收到迄个资料夹嘛吼？可是高鸿安最原始的迄台电脑，如果高鸿安这里面改了什么资料？或者去删除的哪一个档案？哎，这个电脑的字轨来对拢有哦，所以原来是高鸿安桌仔顶咧用的迄台主机才是关键。不过高鸿安你嘛足空诶，照道理来讲，你若无爱台电脑，你着硬碟放出来，甲讲好无，甲弹进盒里面去，迄就无物件。你若规台电脑跟冒造，我是搞不懂高鸿安在想什么。等于讲理论上，你若无人知，你就把硬碟规个供掉了好啊、然后空掉、烧掉，摕去海边啊弹掉，那就无法度还原了嘛。你个柜台，你是以为整台电脑拿去 format 就没办法还原了、哦？你还是科技你，理工你整台电脑 format 还可以还原呐、啊？你动这个调查叫打量空的啊、哦，每个人都有办法还原啊、哦。就说这个字轨，所以如果再查到。高鸿安曾经去处理过那些电脑的足迹，好、哦，那高鸿安接下来灭证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高。 好，不止灭证，还有可能伪造文书吗？我们要请教律师哦，因为刚刚看到水母这一段，王玉文这一段，他出来拍影片哦，人证物证都在，他说李中庭并不是人头助理，但是刘宇就说了，你看看那个时候高鸿安这个记者会的报告上面就很明显的到职日不是出现未来日期吗？这会不会让这个李中庭，因为下面都有他们的签名嘛，再加上这个王玉文伪造文书罪可能多了一条。 我不知道这个单据是不是王玉文做的啦、就是说他出来帮他拍片， 但他有影片哦。 对，他是影片，他是口述，他口述是念了一段话。那他这个部分会不会被后续侦查中认为说检察官认为你是隔空在串证？这但为什么会讲隔空串证？是你只要拍了影片，然后对外去讲，都有可能被检察官这么做认定。但是这个是他妈拿出这个单据两，就等于他这个表格上面日期填错。这个是不是王玉文所做的？这个我觉得要厘清啊，就是说到底这是谁做的？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伪造文书？这个还要再查。而且他其实不只是伪造文书，因为案件进入侦查中，他如果是证据刑事基础证据的话，你去伪变造刑事基础证据也是刑事犯罪，这是另外再多成立一条罪。所以是谁去做这件事情？检察官要把它查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刚才讲的是电脑主机是一件事情，后面是。金流的部分目前还没开始查，也就是说北检在这边扩大的搜索扣押拿到的可能都还在对目前公积金的范围，但是对于有没有涉及到人头助理的部分，包括有没有人去民众党服务的，或者是所谓的 Z9 这部分有没有零元的，这部分后面还没开始收网。所以值得观察的是说，今天只是这样的一个交保完之后，后面的收网如何去做，只有在高鸿安的部分现阶段还有这个法律上的障碍，国会保护伞，其余的部分都没有。那北检既然都已经扩大的做这样的兵分多路的侦查，后面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也必须把它赶快巩固起来。为什么？这会涉及到人民对于法治的信赖，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因为我们过去看很多县市议员在被办的案子，刚刚检议员特别讲到这个林颖梦的案子，那个其实也是当时被办的，哇，大家关注度很高，那也是很强力的处分。那我要这样说齁，一个对于年轻的议员，那当然高鸿安也是年轻的立委， 对， 你要去办他，本来我认为检察官就应该要比较谨慎，至少毕竟是民意代表，但是人家会来比较啊，你办林颖梦办到这种程度，强力程度到这样，就高鸿安是所有证据都摊在社会阳光下，都是助理吹哨者看不下去，然后结果拿摊在阳光下，大家看成这样，你还让他有适度串证的会议，然后昨天的这样子收网，收网之后还有很多破网，就破网我讲的，包括电脑， 包括还有几个助理还没有传的，那这个部分还有破网，还不赶快把它收拢，这部分会影响到社会对于说你检察机关执法是不是有双标、嗯、执法真的不容许双标，过对县市议员是一套标准，而对高虹安又是转弯成一套标准，这件事情会伤害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嗯、你就会很担心说是不是背后真的有什么呢？我们要请教冠年哦，因为你说现在助理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手上接触的是助理最多的人嘛，那你也说了高虹安就是政商黑的复合体，但重点来了，陈焕宇的证词有可能是接下来会被起诉的重点吗？ 我其实很关心陈焕宇啦，因为他毕竟从2020年2月1号就待在高办、嗯他到昨天我看他办公室都还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被带出来。那这些助理们当然从11月开始压力就非常大，我有在其他媒体上透露过说他们有接到一些骚扰电话啊，特别的关心啊，甚至后面周刊也报道出来，这个高委员也有去他们家的门里，也有去他们找他，然后约他们出来吃饭，所以他们压力大是可想而知的。而且高委员也时不时透露他背后有这个某大集团的几百位的法务啊，更重要是在选举期间，在这个竞选的大舞台上面，他也大辣辣的跟这种新竹最紧绷的这个政治人物在一起、嗯、要不是就是四海的啦，要不然就是风飞沙的，这个在新竹人耳里听起来都是这个闻风丧胆的，所以我说他是政商黑这个复合体，这个不停的在关心特别的关心助理们，这压力大可想而知，所以这也会是为什么昨天检调大动作兵分好几路嗯一起收网的最大关键原因。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任俊哥，因为包括呢，如果高虹安是政商黑的复合体，那现在呢，助理要怎么样自保呢？因为传出哦，这个助理哦，现在呢，全部都说这个公积金制度都是高虹安指使的、嗯，所以现在他们都被列为被告。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什么被交保的名单里面，我想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第一时间说，哎，怎么跑出一个公卫文这样？因为在这之前，他并不是一个在这些助理名单里面被大量谈论的人，而最大量被谈论的人叫做李中庭。结果没有想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出来是李中庭无保请回，然后呢龚卫文他们这些人啊，有人要被交保，人是什么的，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拍的那个影片，然后说帮这个李中庭说话，然后被认为说他是不是有穿着或是怎样。那我们也讲真的，如果就逻辑上面来看，如果他因为这些事情而被人家这个要这个交保的话，那李中庭不可能没事嘛。嗯。那所以看起来李中庭的这个状况，因为他 在。那我帮人家背书我还倒霉呢。 对对啊，结果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啦、嗯、啊，结果被背书的反而没事，然后 他李中庭自己两度从公积金提领了 16.8 万， 所以问题就回来了。 他帮公安买早餐啊，李中庭没事。 对，所以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他今天提的这笔钱到底是进了李中庭自己的口袋，还是诚如你刚刚所说他是帮谁提？我认为检方当然他有一定他的这个掌握的这样的一个事证嘛，嗯，否则其他人也会就不爽啊，说哎、嗯欸、奇怪啊，我的村内打给东西照章办事，嗯、你啊照章办事，一都无代志啊，我照章办事，我都要60万块、嗯。我认为这个当然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嗯，但问题就回来了哦。现在看起来高虹安对于很多的这个案件里面他开始倾向不讲话。 对。 你看他昨天然后就是仅多说了一个谢谢而已。可是在这之前高虹安讲了很多。嗯。在这之前就是在这个案子还没有闹到就是大家觉得多数开始让大家觉得说诶、欸、这个案子真的是有很奇怪的时候。嗯。高虹安当时怎么讲的，比如说助理费低薪高报的事情。高虹安那时候在接受记者被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还讲说啊我是立委，我当然有权利决定我立委那个助理薪资的高低啊。那一块没有人质疑啊、嗯、但你有没有权利去决定说诶、欸啊、我每个月今天给你五万，明天给你三万，后天给你四万，就你那个钱跳来跳去你也说不，你也不说。然后再来就是哎、啊、我你有权利决定我啊，我康仁俊对不起，我觉得你这两个公公啊好呆好呆啊，你一个月只值两万块，但是拍谁我提你的名去报五万啊，你妈三万块我提出来、嗯、你有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诶、欸、他不碰。那你前面的这些如果今天公安真的啦什么都不知道，哇，我嘛唔知阿公办公室阿内搞，我讲到阿内啊，因公这可以这样搞、哦、我就这样搞啊。我看到有一笔钱，人家说可以花，我就花。我阿内比橡皮图章还糟糕，你知道吗？就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认为检方也不认为。嗯，所以为什么在这几个人里面，现在看起来啊，我不认为检方会认为说助理才是这整件事情的主嫌啊？因为你如果把他当正犯好了啦，也不太可能嘛。助理的权来自于哪里？ 还是来自于老板？除非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章也给你，什么都给你弄啊，反正傻傻的有钱我就花，还是怎样？我认为那个是有点离谱。所以你看哦，昨天其实这个交保，这个监林城交保出来那个金额出来的时候，那个网友就很多很会联想啊，说第一个刚刚小芳所提到的说，是不是他中间这个有问题的这个钱啊，来来回回加起来60万？你知道也有网友就讲说，啊，都民众动，个人几年搞60万啊，起码检方好拍垮啊，把个人搞破坏60万啊。就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是为社会高度关注啦啊。但我真的必须讲啊，我真的就我自己，我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啦，蓝绿既然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都提出要排或怎样。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立院保护伞啊。我其实认为说，如果今天大家都觉得说高虹安是透过这个方式而去避掉了说啊，我不要被检方怎样的时候，那即使是这样，我认为啦，蓝绿就干脆就把这个东西想办法把它弄掉算了啦。我们都禁止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参选了，结果如果他今天在当选的过程当中有事情，哦，不好意思，我伞赶快把它给打开，我就可以不要被人家羁押，不要被约谈，不要被征讯，我想干嘛就干嘛。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我个人认为不合理啊。所以我觉得持平回来看说，现在对检方来说啊，他一案一案的慢慢办啊。因为高虹安其实他在整个立法院里面的部分其实牵涉非常多啦，比如说那个公积金的问题啦，低薪高报的问题啦，那你有没有挪为私用？那个其实都是一个一个要去厘清。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你今天看到说，您刚刚特别提到有六个人嘛，哈，现在就转为这个所谓的被告。那我也讲真的，我觉得多数人一定会认为说，奇怪，啊，那真正有问题，头家运动是有问题，啊，村内这种巡逻诶，在走力拢反正听头家讲诶，啊，怎啊那走力那是安尼，伊嘛衰，你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助理会之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资讯越来越要公布给大家看？因为不愿意背账嘛，我给那里哎，我给那里跟他提30000块，你搞我提去报50000，啊，佮搞我东扣西扣，扣完了之后，你如果去看他现在爆料的那个有没有？他从立法院领回来的钱，我看很特别，你知道，因为他后面都有一个那个就是应实领金额，对不对？他还帮你掐头去尾，你知道尾数去掉，哎，每个领都不一样，后面都是00这样子。那他其实大家会觉得说，伊那是提的话，挣出来啊，刚才感觉他得了的是吧？伊个无，佮提出来分大家开。啊，佮叫人列为被告，啊，佮佮叫我老交保金，他怎么样？这个 好可怜哦， 都不划算，你知道吗？所以我认为呢，当然对高虹安来讲，高虹安他的立场，我认为他一定想要办法力求无罪嘛。所以他一定会讲说，欸，这些东西都不是跟他无关啊，他真的就不知道，人家说可以这样啊，然后我落得功嘛，啊，连助理我就相信助理，所以助理讲我就这样用，以前都这样，那就问题来了，你要不要具体举证说谁是这样？再来就是，如果今天这整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讲检方现在办这一段嘛，那你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李中庭，因为之前那个四川妈爆料，有网友讲说，哇，就证明了李中庭什么没有缴健保费啊，啊，就是他就是人头。我跟你讲，大家也不要这么高潮啦，就垮掉就欧北乱来。健保费你不能重复投保啦，你去看一下那个健保投保，你如果有两份工作齁，你可以报一份正职，就是你自己去作为选择，你不能够重复，但是你劳保的那个部分它就必须要，所以你看了那一块，那个没办法去证明它，可是问题就回来了。那一个部分它是第二个地方去兼职的那个东西，到底是那个是正职还是怎样啊，那笔钱去哪里了？我认为接下来要查。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如果今天高虹安说，欸，我起码党里面叫我捐60万，回捐60万嘛，因为这是现在看起来他们有这个规定。难道你民众党就只有欺负高虹安？看伊查某囡仔，看伊少年，看伊过嘴，看伊可爱啊，什么？哎，干来你也爱人家，村里人无吗？所以你现在看得到，民众党其实现在他的立委什么的，相对的变得低调。哦，相关案情我都不清楚，我当然知道你不清楚。那大家会梗很好奇是啊，你清不清楚你自己的？我想冠廷也做过这个竹北市的这个党部的人嘛，如果今天在高雄那种状况是发生的，也就是高雄的立委参选人去指控说，你高雄的党部主委这些，哎，你们还拿窃结书，你其他县市没有这样吗？我们都看到啊，王博胜也跳出来啊，一共 也有啊， 一进警嘛是有案的啊。那我就讲，这是一个个案吗？我认为不是。就当党部要你是要你去募款来捐，结果你就懒得募款，想办法转钱出来回捐，欸，那这程度都不同哦。我不认为政党的要求你回捐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因为各党都有啦，我老实讲。但是他的前提是，我不是叫你去抢啦，你讲，欸，我去抢银行，所以表示讲拍谁，因为顶头叫我来， 等于是翻译很明确。 对，那是你的手段不对吧？你的手段是不正当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要厘清啦齁。那 当然对于现在整体高虹安的状况来说，我觉得他昨天是非常难堪的一个场合，尤其是今天是这样，我相信他绝对不好受。嗯，所以有一些还去鼓励他，建议他说：“哎，不要跟他抗衡到底， 交 保金都不要，就给他关。”然后 我也建议这样，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然后一借此可以凸显叫司法迫害，司法没有这么廉价。我真的必须讲了，司法没有这么廉价。如果按照过去部分人的逻辑说：“哦，你谁出事，你们挺他，你们就是共犯，你们就是怎样，你们通通都要被查。”哇，你俩今天领为高红安用查，还有就政治迫害。啊，林家民意代表，你赶紧马上去用查起来啦！按照你们的逻辑，以前都是这样啊。你们讲林志坚可以合法争取权益，哦，你们就是共犯，所以你们都是跟他绑在一起。啊，林金马这样呢？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因为有太多人每次都用政治的脑袋去思考，你知道，就大脑袋先放一边，什么东西就政治先跑出来，所以那个很直觉性的回应哦。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检方现在侦办到目前为止。最少我觉得就大家在座来看，高虹安整体的状况在这一次的里面，检方大概已经做了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厘清，至于后面的状况会怎么去调查，就让检方去办。 好，苏培，柯文哲勒，人在新加坡也可以讲点话嘛，怎么晋升了那没说话啊？ 对啊，而且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从他而来嘛，因为之前有一个这个民众党的前立法委员参选人就有讲说，柯文哲是怎么样去计算每一个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他必须如果当选之后要签切结书回捐给党，是依照立委所有资领的从公库资领的所有的费用支出备用，好，包含助理费，包含办公室的费用，然后这个选区的立委如果当选的话要捐 10%， 然后不分区要捐 20%。 所以高虹安是不是因为民众党柯文哲所下的这个命令才想尽办法从公库搬钱回捐给民众党？那柯文哲要不要讲讲话，说说话，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状况？那苏培，现在柯文哲没说话，但他前幕僚已经炸锅了。你看哦，这个是吴静怡，他之前是不分区立委提名，他就说了，柯文哲只造了一个自己的政治白色巨塔，说清廉只有恶心，并且信心喊话高虹安说要坦然面对啦。他说柯文哲呢从来没有对高虹安养女两个字道歉，要求他除了在切割高虹安之前要道歉之外，更应该向郭台铭道歉，因为这个制度是柯文哲想出来的嘛。 我告诉你，我觉得柯文哲不会道歉，因为他现在如果道歉的这一件事情，他如果切割了高虹安，他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啊，柯文哲因为12月25号马上就要卸任台北市的市长了，未来他本来是寄望高虹安跟郭台铭的关系让他可以参选2024，如果他在这个时间这么快就切割了高虹安，不只给高虹安难看，也给郭台铭难看，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摆烂到底啊！他回来这一件事情他一定会 就想说，哦，又是这样，因为他要出国之前那时候就传出这个媒体传出来说，高虹安去找前助理串供这一件事情，柯文哲有回应吗？没有啊， 鲨鱼又来了， 他就说哦，鲨鱼又来了，我下午几点几分会准时喂食。可是他针对这件事情回应吗？没有。你看他过去在批评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没有任何证据的状况底下，他可以公然的侮辱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议会的这个监视器，什么蓝绿都有吃钱，谁蓝绿哪一个议员有吃钱？你怎么不讲出来？可是他没有关系，反正他讲了，转移视听。但高虹安这一件事情最正确的，而且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报道，你看柯文哲对高虹安有重话一句吗？是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得罪了高虹安，他现在切割了高虹安，他不止马上把郭台铭的关系切掉，另外他自己未来的政治路也切掉，所以他当然会小心翼翼嘛，不然依他这个个性，你知道吗？就算是他现在在新加坡，他都可以要求他的助理写一篇脸书开始骂人，而且他的发言人去，他的所有的幕僚包含秘书长全部要去，要发脸书这件事情对他轻而易举，他就是不敢发嘛。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高虹安的助理哦，六个人全部都被列为被告，然后都要交保，只有李中庭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这六个助理全部都有缴公积金，只有李中庭没有缴公积金，而且李中庭有在办公室做事这一件事情，是这个所谓的王玉文，拍了影片帮他证明他有工作，然后没有缴公积金。所以这一件事情其实对，我相信对王玉文他们这些人来讲，真的是，我真的是倒霉啊。我不只借了人头给老板， 被低薪高报还要缴公积金之外，我还应了这个前委员前老板的要求，然后拍了这个影片，结果她的男朋友不用交保，我还要自己从荷包里面缴十万。所以我要觉得这个高鸿安的这些助理们真的在面对检察官的调查的时候真的要三思，因为倒霉的是自己，不要为了一时的情谊觉得可以帮他然后自己倒霉。 好，但玉慧姐，现在看起来呢，柯文哲的2024真的是要三头空了吗？现在就说新竹空、苗栗空，可能连党库都变空了吗？ 是啊，因为高鸿安本来是在这次11月26号选举的时候，你看到民众党到最后请全党的这个权力哦，要去拉拔的议员呢、哦。那高鸿安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选前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因为高鸿安选上以后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给大家来看这个表哈、因为这是联合报所做的一个表啊。那现在高鸿安就是检方已经让他交保。然后他下一步呢就可能会裁定交保，让他在12月25号能够来就职，所以他新竹市长就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新竹市长就职了，所有的新竹市就认为这样子所有的市民大家就可以快乐的过四年吗？并不是，因为在这未来的四年当中，你会发现你们的市长事实上他要身背这条的官司，而且他未来可能都无心市政。因为呢他现在就职了以后呢，他如果在一审贪污被判有罪的话，那一审呢、大概会多久的时间呢？那根据我跟一些法界的朋友我请教了他们以后，他们说大概一审呢、大概差不多6个月，那我们扣除了过年加一加，大概在明年7月的时候一审大概最快的时候会有个结果。也就是说在这过年我们过完年的半年当中，新竹市是没有市长的。那如果一审判决贪污有罪的话，未来是由新竹市的副市长会来代理职务，然后在二审呢、然后在三审如果有罪定谳的话，那新竹市才可以重选。所以你看到这整个洋洋洒洒漏漏等的流程，他就预告了新竹市在未来的四年、你们会所有的市政都是空转。所以这对于新竹市在11月26号投下，不管你投给高鸿安也好，或者是没有投给高鸿安也好，这个对于所有台湾的民主来讲真的是最沉痛的一天。那对于他所有的助理们啊，这个助理们来讲，他们可能会涉及到的案件呢，如果说这些的那个公积金的费用啊，涉及到私人，而且跟职务无关的话，他就是贪污诶，贪污的低消是7年诶，所以对这些的助理，老实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罪的啊。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是伪造文书，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公卫文，很有可能他不但是贪污，还有伪造文书诶，这个对一个年轻的助理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那对柯文哲来讲，目前整个的案件还没有到他，到民众党，到他的这部分， 但可能也快了啦。 可能未来如果再另案、或者是再去找一些，像包括有两个助理，包括 Z9 的部分，还有包括熊熊的部分，是不是会影响到民众党？这个都是柯文哲未来。所以也就是说，他真的心竹空，那苗栗的部分，人家肯定也会回到这个国民党。所以为什么才会说国民党搞不好是这场1126高鸿安担任了这个选上了新竹市长以后，是民众党的大败，是国民党的大胜。 好，所以高鸿安这个新竹市长的位置会不会越来越遥远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鸿安的案子呢，现在被起诉的机会可能大为增加。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民众党这边说什么呢？包括邱成远他就说了，减掉单位，不要政治办案，并且质疑民进党想要借由高鸿安的案子转移九合一选战大败的焦点。但是民众党这样讲也就算了，国民党在这边画什么休呢？继续来刷仇恨值吗？哎，林涛。陈玉珍说：“哎呀，质疑啊，这个怎么会这么粗暴对待国会议员呢？”赖世宝则炮轰说：“民进党秋后算账，政治追杀味道很浓。真的要追杀的话，选前就会追杀了，不会等到现在吧？” 欸，我觉得整个的司法案件调查在选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嘛，选后其实这个节奏是加快，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说最近其实真的加蛮快的。我先补充一下，上次我提到就是说， 那你不认为高鸿安是有罪的疑虑吗？ 上次我提到就是说高鸿安从台北没有带任何一个人到新竹，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最新的状况是他回头过来问一些助理说你要不要到新竹，那可是这些助理就变成说现在的案情越演越烈，其实都会对这个政治或是司法的风暴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在这个征询的过程中都持非常保留的态度。这是最新这个高鸿安在征询这个到新竹助理的状况。回到 这一件案件来讲，我们看到是选前，其实都已经在查高虹安了。你不管是选前 在，所以你认为高虹安这个诈领助理费是没有疑虑的吗？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在这个公积金的制度，或是低薪高保，这本来就是高虹安必须说清楚的。而且他这500条的这个项目里面，金流里面，其实每一条都可以查嘛。有一些是， 对啊，所以现在就正在查了嘛。 有一些是根本就不是你做东的参序，可是你付钱，这其实很好查。你不管是 LINE 或是一些这个参序的邀约的资讯，你都可以查得到。但现在大家会觉得一个状况是，到底在急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司法的节奏真的是很快呢。你看到选前我们提到有多少案子， 但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都是司法怎么这么不急呢？怎么双重标准呢？如果你说高虹安这样子是 OK 的话，陈玉珍这样粗暴对待国会议员，所以你是认同陈玉珍的说法吗？ 我认为齁，现在整个的节奏齁，其实我觉得要一并来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就这件案子查特别快？原因是因为在选前，不管是新竹棒球场的案子，不管是巴德农地草地案、八八会馆、八八子弹，没有一件案件启动调查，就只有高虹安全部的减掉调查站到司法的力量在查这个案子，大家才会觉得说是不是在追杀高虹安嘛？这个印象是从这边来的。回到这个案子啊，我认为现在等于是高虹安在跟民进党在做时间上的赛跑。我们看到两天前高虹安到哪里？他到新竹棒球场去场刊，他带了这个美国的职棒大联盟，带了中华职棒大联盟。他提到什么？他说哦，这个排水系统未来要用科学化的管理，因为这个场馆未来我们还要继续的使用。你可以看到高虹安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在诉求投给他的民意做他的后盾，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嘛，他涉入这个司法的案件，目前而且是交保60万，看起来案情就是越来越清楚，你必须要针对这些争议做交代嘛。但是因为司法的争议，他只能用这个名气，他只能面对市民。 那司法的东西跟棒球场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我再补充一个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高虹在诉诸民意，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是他在暗示过去民进党林志坚在新竹执政这八年，不管这些案子的状况，如果今天我高虹安当上新竹市长，你还敢这样查吗？我当了新竹市长，我可不可以全面清查过去你八年案子？我觉得有这样的味道。 欸，所以国民党还质疑司法是 不是？高叫林涛的讲话，讲这500条问一下就知道嘛。啊，所以现在就是在问啊。第二，选举前不能问，选举了未当问， 当时 啊，当时咱问啊，林涛，你建议一下，看即马检察官当时会当去问，国民党建议一下，当时会当去问。第二，新竹棒球场的恁咧急啥？恁咧急啥？新竹棒球场，你即马你安怎？ 像 林涛 即个 讲话咯， 即马市民重大， 即马林涛 即个 讲话，你知？即马 是新竹， 是新竹外恐怖，你知哦？新竹的朋友传了话讲，怎讲？你看好佳在阮投高虹安。新竹棒球场因为高虹安做市长，现在美国大联盟说这人做热身赛，高虹安做市长了吗？高虹安都还没做哦，国民党有法在那乌龙蛇道蛇到说因为高虹安做市长，美国大联盟认可这个球场，高虹安有什么资格就要走去那啦？做一个立法委员很强的啦，这个球场就跟新竹市政府管的啦，跟高虹安没关系啦。你刚才讲一句话，讲什么？高虹安咧交民进党咧竞争，对一个检察官是民进党，你讲啊？ 没有，所以你是认为高虹安一定不会就任 民进党？ 还是现在照民进党的剧本在演绎？ 谁照跟你说照民进党剧本？这句话说回去，对一个民进党，你讲？ 你在你刚才讲说未来不是新竹市，不是高虹安执政，目前高虹安就是新竹市长的当选人啊！在这个逻辑之下，12月25号就是他就任嘛，所以他就任过程中当然是他 是市民进党的剧本。 除非你觉得他不会就任， 其实整件事情会不会国民党才是最大的获利者？ 高虹安当然是这个新竹市长的当选人，但是他确实要等到12月25号才能就任，所以现在都还是现在市府的官员。那我讲实话，做事都是市府的官员啊。那这些政务官，政务官可能会下，但事务官的部分不会因为你谁换市长是什么，所以其实这些公务人员都在他的位置上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不去讨论，就是说到底什么高虹安他要不要去蹭，或者是怎样？我讲说，因为他现在就是他是当选人没错，但他就不是市长，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所以他即使这边有改善或者怎样，你看他昨天那一天去看了球场，最后的 ending 还是说，这是一个体质不错的地方，是可以办的。那到底要讲什么？ 那涉贪这个案子。 是整件事情就是有问题嘛？那为什么国民党可以说是民进党要秋后算账？ 所以回来问嘛，我就另外再问一件事，但我没有要逼林涛回答，或林涛如果想回答我也 OK 了啊、哦，就说如果刚刚那个论述都成立，请先去问一下林根仁。 对啊， 问一下林根仁认不认同说 他是民进党、 哎，你们就是在追杀他，你们就是 这样。都是林根仁先报的、 啊，因为被一报打出来，看你怎么样。 那我们现场坐的还有林冠年呐、啊嗯，是林冠年去检举你是民进党的吗？你也不是民进党的吧？所以我就不知道林涛在这边讲什么东西、 哦。没有， 你要先问你们家的林根仁，除非林根仁他现在就说，我08哦。不是这个国民党籍，那这边的话我们才有讨论的一个空间，这边你怎么能够赖到民进党的身上呢？ 我觉得这样啦，就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哎，为什么什么新竹球场的案子不是不办啊，然后为什么高安这个案子办那个应该是检举的单位大概也不同啦，好，也不是说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啊，因为你看新竹球场，我如果没记错，他就算要办应该也是竹检那边嘛，也不会是这个北检这边，那我觉得一个归一个，就我刚刚为什么在上一趴讲的时候我就讲，就说不要把很多东西把政治都先往前带。你看林根仁今天的新闻就知道了，林根仁出来说什么，他要国民党党中央给他一个公道嘛。 嗯。 因为选前讲说什么哇蓝白合作人家就气饱他，他现在讲说哎、欸、啊你们这样子搞是不是啊，如果现在国民党还有人就觉得说什么样叫做粗暴的对待，我不知道，那是铺红地毯然后警车开道然后给他极高的礼遇，不好意思请你到这边来就训一下。 这就比较秋后算账， 就比较叫礼遇、哦、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重视的不是这个东西啦，我真的必须讲哦，就是什么样东西叫做给高鸿安清白，其实我都讲，就像这种司法案件哦，就很简单，赶快办。为什么？如果高鸿安无罪，赶快给他告诉他告诉全世界他都没罪嘛，我刚才光弄查鬼啊嘛，你还他一个清白不是很好吗？但为什么第一时间都要认为说只要被查就是故意在弄他？你已经先把司法划到了一边去，就是说我认定你今天这个调查就叫做不公平，我认为你的调查就是有鬼，我认为你就是跟谁在那里搞。那我讲真的啦，如果要这样真的扯不完啊，那我如果在台北市的啊，我就去质疑台北市长。我如果在新北市，我就质疑新北市长，因为现在的逻辑是这样，哦，质疑新竹为什么不办？所以你是新竹有问题。如果这样扯会扯不完，所以我刚一开始我就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让这整件事情单纯化。对于这个所谓高鸿安账的这件部分，高鸿安他就一直在强调嘛，说他觉得他没有问题呀、啊。可是现在问题不在于是你个人怎么说。如果今天我连司法最后的这一条底线我都要去怀疑说噢、哦、你今天就是跟谁的剧本走。我老实讲，就我很反对，不管是蓝绿执政都一样。我今天讨厌人家每次开口闭口讲到司法案件的时候都先出来讲说哇你就是跟谁绑在一起。你对那些司法人员来讲不公平。我讲说政治语言可以拿来政治操作。可是对于这些司法人员来讲，那我问嘛，什么样的 tempo 叫做你觉得适合？ 嗯。 选后好，你说选前不能办，因为选前怕因为影响，这个大家节目上都谈过非常多嘛。检察官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政治上面的思考，我不敢讲他有或没有，我不是检察官。 嗯。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认为说他的侦办的进度的节奏太快，然后是怎样，所以你这样，那请问，那所以他是要一天约谈一个，还是五天约谈一个，十天约谈一个？那一次是交保只能交保一个啊，一次只能多列一个被告，列两个，你就是进度太快。我觉得这很难去量化，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高鸿安的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一定更希望司法赶快回答清白，因为之前高鸿安也是讲啊，他最后还是相信啊，他到最后就是会清清白白的啊。那你不经过这个调查的程序或是怎样，你如何去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把这些东西，因为我说实话了，我今天看到林根仁再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错愕，你知道吗？就怎么会选后到今天为止，林根仁还要再出来讲说，哎、欸啊，还有人讲说是他是什么 抹黑他， 哎，在抹黑他是什么？民进党的侧翼， 对， 我的天啊， 国民党都不管的、欸，哎，党中央都没有在管的、欸，哎， 陈玉珍，你。玉珍委员我没认识啦，齁，就是你帮高鸿安喊冤这些，你要不要也帮林根仁喊一下、嗯、就是林根仁多希望党内人多关注他，比多关注高鸿安多一点点嘛。我觉得那个比例的东西，就对民众来讲，老实讲，你有没有政治的口水，这是一件事啦、嗯。我们回到刚刚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讲说有这个什么维修设备的这个厂商，他宁可去告诉这个律师讲说他有一台电脑在我这。你就知道其实多数人对这件事情，其实社会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那已经不是谁说他有没有问题而有这件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他赶快进去调查。你说高鸿安有没有说，他说过很多次啊，他都是说 他没问题啊。那现在检方看起来的状况不是这样认定啦、嗯、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助理来讲，我相信助理心里面还是会希望司法是可以背信赖。我也认为司法人员应该做到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背信赖，而且我也相信他们在努力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今天有太多的这种说啊不行，你的进度太怎样，我说真的陈如刚主持人说的嘛，有人刚刚一上班啊、嗯、我进前已经检举了这些啊，冠冕已经检举了这么久，他刚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讲说现在他检举到现在满一个月。那你就冠冕的立场，他要觉得是快还是慢吗、嗯、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评论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回来看，就是说如果让国民党的朋友，你看起来今天有很多人拿这个事情来操作啊，他不是在乎他们，我讲真的，这些人真的在乎高虹安的清白吗、嗯、我才不相信啊、嗯、因为他很多的语言都是拿来做政治上面的对立，就是说啊你就是因为民进党怎样怎样。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这样、嗯、那真的把司法看得非常廉价了。 好，冠冕，这有没有一点像是民众党现在呢这个是被国民党挂底挖位的感觉？ 我是觉得大家回到制度面来讨论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国家设计这个行政立法司法还有这个五权啊齁，我们先谈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其实最大的精神是要互相节制互相制衡的。从选前我检举以后到选举这段期间，这个司法人员其实知道这是民主选举，他不想要在这段期间大动作，我相信他们也有在研究案情。到选后一个礼拜，我知道这个检举人相关证人被约询，直到这个小兔把这个案情透露出来，大家才知道有相关这些情势。所以我相信司法人员都在做一个非常节制的动作，他也知道要办一个立法委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是在会期期间。刚才律师也有讲到立法委员在会期期间是不能被逮捕、欸、不能被逮捕是什么意思？是说高虹安昨天是要回家就可以回家的、欸、可是连高虹安都知道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把这个案情跟检调说完，他没有采用他马上利用会期就回家这件事情，所以连高虹安面对司法都有一份尊重跟他知道应该节制的地方、嗯、所以我觉得其他人也不要再用说这个是政治帮案。 那难道国民党的立委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吗？居然还说、哦、民进党在秋后算账啊，这么样的粗暴他们都不晓得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示范啊。我们今天真的要回到法治国家应有的制度，你看司法人员办案都那么节制，他们不透露消息，可是今天选后这个快慢节奏我觉得是非常主观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委员也不要用这个司法豁免权或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来说这个是政治办案或是谁在带风向，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今天连高虹安都自己乖乖应讯把这些所有事情都交代完了，然后他也交保，我觉得他也尽到，就算他不是立法委员，他也尽到一个这个他自己这个案情的义务了、嗯、所以我觉得其他人也不要再说这些东西，所以就静待司法调查。 好，所以林涛你看哦，国民党这个选前倒戈的后遗症已经出现了，国民党新竹市的正副议长假投票不欢而散，整个炸锅咯。林个人非常不高兴哦，他说选前被同志气饱，怎么选后还被说拿好处，他也说了党中央应该开闸叛党的党员，那你相较这些国民党的立委没有一个人来帮林个人说话诶。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林个人现在出来讲到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党中央有一套规定啦，就是说新竹市在地的地方党部会先针对这些违纪的事项去做检验，之后他们做成一个决议才会送到党中央来做考纪会的处理，这大概是有一定流程。好，可是回到这件事情来，我觉得今天刚开始我提到的重点就是说他的司法的比例的原则， 但我觉得你们考纪会好像比司法还要来得慢、欸、 我觉得因为现在刚选完也是要去调查每一个市政嘛，那我觉得当然是尊重新竹市党部他的处理啊，就是说到底当时候是谁去辅选，你看像那时候不是这个说很多里长去挺高虹安还被笑吗，说你哪有里长去挺你，所以到底有没有里长去这个国民党籍里长去挺高虹安，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厘清谁去了做什么，有具体的力挺的事项吗，这些整理完由新竹市再报到党中央做考纪会的主理，这大概是国民党内一定有一定程序的流程。我就回过头来讲这司法的案件，我觉得高虹安当然是要把这些不管是低薪高报或公积金的制度讲得一清二楚，我们当然是尊重司法，所以我刚开始说没有任何人不尊重司法，重点是他比例上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是不是只查这个案子，其他案子没有同步来进行。我在提到的是整个形象整个印象的问题哦，就外界在看这个司法案件、嗯、可是这代不代表高虹安要不要讲清楚、嗯、当然要讲清楚啊，包括其实我听到不只是这个小兔有内账，陈焕宇 也有内账。那这内账要不要一并的在这一次的检调调查全部来做清查？嗯，我觉得刚才冠廉讲的很好啊。 你这样讲话很矛盾，你到底要不要查？这一查之后，你们国民党说你看那破坏呀，民进党破坏。 我觉得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就是司法要尊重，当然要查。可是刚才提到的是什么？ 要查，但又不能全部查。 你去看到整个立法院在讲什么？其实立法院在讲说，过去2020年在检调调查立法院是在休会期间。嗯。可是这一次是几乎是破天荒，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状况，是在会期进行当中，你大规模的到你的助理，到这个立法院的研究室在做查办，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是在这个时候来进行大规模的查办？ 嗯、我再讲一次哈。我再讲一次哈，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认为立法委员的形象这么的崇高，因为拿一个立法院开议的保护伞，我请林涛支持，就直接把这个条文想办法拿掉。嗯，你凭什么告诉我讲说立法委员他如果今天在职务上面因为被质疑他有犯了法，你就拿了一个保护伞，然后出来讲说以前都可以不用办，为什么现在就要来收我？为什么就要来敲我？这个就叫做不只是两套标准，这标准太多套了啦。嗯，我就讲，就说如果今天我们都讲，大家都一直在强调说司法这个东西要尊重，我们也希望立法委员你今天本身你，我相信你的清白，但如果你今天有这些事情，你看从头到尾都在提的就是说以前不是这样，以前等到休会，以前怎样，如果是这种 tempo 的话，我讲真的，那你们现在跟人家喊什么排黑条款，你们现在不是还在喊说要加码吗？不是连什么党职什么通通都要排黑吗？如果那种黑要排，你们这种你们要不要排？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无限的上纲。我觉得回到理性，我其实觉得我认同刚刚林涛讲的啊，司法东西就是让他去查。至于你说啊，北检是不是办得快，主检是不是办得慢？嗯，我觉得那个不要去质疑。为什么？就很简单嘛，冠廉他当时去把这个资料就送出去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谁谁谁也直接去送，还是你们就是看着说啊，高虹安说那个有问题，所以你们就觉得有问题，嗯、还是你们有谁真的送了资料去说我具体具名去检举他，然后你不办？如果今天有这样，我觉得你可以讲话大声。但如果没有，我们就让这整件事情该调查了。我认为好，如果你今天去质疑，你去举发嘛，嗯，你今天就按铃嘛，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刚完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大家这么的 care 说，因为他是立法委员的身份，因为他今天还在议会那个立院开议的期间，所以如果今天检方对他侦查，就代表叫做不尊重立法委员。我个人非常痛恨这种说法。那也请林涛支持我，你今天就开始要求你的党部去要求你们国民党直接修法，说立法委员如果今天犯了那个案子，你不要跟我拿保护伞嘛。嗯， 好，一爽哥，你看像侯友宜就说啊，林个人的事件呐、啊，他就说哎呀要团结啊，选举只是个过程。哎，怎么标准这么样的不一样啊？啊， 侯友宜讲干话不用太认真听了、啊。他只会讲好好做事啊，还会讲什么团结向前啊，我们现在都好好做事啊，他没有别的话啦。我回到刚刚讲这个司法、啊、你想整个大家在讨论说啊，说高鸿安会怎样会怎样、嗯、你整个看国民党的逻辑啊，因为啊这条、啊、就是要把高鸿安收押、嗯哦、就是不爱让他去做市长、嗯哦、啊民进党就要刚改算啊，就要省会用来算，诶、欸、整个音乐都在说这个，整个音乐都在说这个啊，结果就搞报回去啊、嗯！你讲要哪办？即卖地检署的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检察长，有法都是任何一个政党有法都甲处理的啦。有法都一个政党讲，迄、那个甲慢办的，迄、那个甲紧办的无？选举到近偌济案咧办，为他治安、政治案、选治案一大堆，拢咧办，拢咧办，大家都是等，大家都是等。嘿，办这个案不是加一个检察官啊，这个案是足侪检察官借费用的啦。伊无理啊，就搁去到法官遐的啦。你即马讲，即马选举就袂当办，即马袂当办，啊无我请问林涛啦，12月25开始办，你有支持无啦？12月26搁约谈高鸿安，你有支持无？啊是你嘛是讲袂使，拢袂使，那办了高鸿安的拢袂使，奇奇怪怪。 恁 这个逻辑足奇怪，你会当讲其他的案来办，你袂当讲高鸿安这个案办伤紧。嗯，你讲其他呀？你记得讲迄个， 所以我说这是比例的问题嘛？ 哦、 你这个选前这么多的重大工程的案子，而这些重大工程的案子跟民众的安全有直接的相关，包括这个桃园有这么多的农地的草地案，包括种图有二公的问题，没有任何检调在做这样子的侦查。结果呢，这个内账的问题，这个财务的问题，马上就在查， 林詹三正。张善政就一天就要做通知长啊！哦，你讲的遐弊案，张善政拢要处理啊！恁、嗯、去处理，12月25开始恁处理， 你袂当讲高鸿安这件袂当处理啊，你袂当高鸿安这办事紧啊，高鸿安有做无做地检署会处理嘛？你讲的遐其他人，你当一个一个点名叫人用无要紧，你袂当是电视顶面讲高鸿安办事紧，安尼够有道理？ 好，所以各位观众啊，国民党现在的论点你认同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看到国民党里面一大票挺高虹安，没有想到怎么连王宏威都来挺高虹安呢？苏培， 因为要转移焦点啊，因为要让大家忘记这个王宏威在这个台北市的选举里面，包含这个松基迁移的问题等等的不表态事情嘛。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啦，就是说国民党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你觉得高虹安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查？你们才会觉得是公平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查，等到他已经去就任，所有的证都灭了再查吗？不然为什么司法要依照国民党的要求，依照蓝老人的要求，依照蓝老人的需求，然后才去查案，才是公平的吗？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荒谬了嘛，完全是非不分。这个案子很简单，我们先看谁当时第一个踢爆，不是就是林根人， 国民党 林根人是国民党的人欸，你们有没有挺林根人？没有。好，资料谁来？谁出来的？当事人林冠年就在这边了嘛？他是谁？他是民众党的新竹县的这个竹北的党部嘛？的本来是市长的参选人嘛？是他所提供的嘛？那他跟民进党什么关系？那为什么全部要推给民进党呢？国民党难道认为这一件事情让变成是蓝白的纷争之后就可以不要查吗？是这么没有是非吗？如果你们觉得新竹的这个棒球场该查，那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案子不用查？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应该要给我们一个道理嘛。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从议员的这个当选人，包含到国会的立委，包含到国民党的党主席，都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国家机器啊，不然刚刚当时查嘛，什么时候查你会觉得公平？国民党现在就是徛关山看马小塔，你知道？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把它变成绿跟白的纷争，蓝营就可以得利。但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林根人，林根人就是现在这一次选举里面被我们棒散的那个 最大的受害者。 对，所以他觉得很不公平啊！你根本莫名其妙，这个人明明就有事，国民党从上到下，从党主席到市议员的参选人全部都在帮高虹安讲话，然后选出的这个高虹安现在如果有事之后，我告诉你难道要补选吗？补选够快几快几呢？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想清楚。我觉得他懂了啦，因今嘛跌蛋嘛，如果高虹安有事被判刑之后，他们重新再派一个人出来选举，他们依照基本盘他们绝对会赢，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卡关山跨被修态讲这一些有的没有的话。 所以国民党没有想说跟林根人套好说啊，你麦克共啊，你再说哎呀，国民党这边不是自曝其短的吗？ 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那边讲说啊，帮高虹安讲话，帮高虹安讲话，但是如果高虹安真的被判刑有罪，是谁的事？民众党啊，你民众党来提这种人，跟我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这个被判刑的人叫做民众党，国民党只是底下假逼混，底下化修娘。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哦，对国民党来讲，他们现在做这一些事情，对他们都有利。 好，所以义川哥是出几个嘴而已吗？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啦，就是说他如果看到说民进党终于要出包啊，他就把整个就砸下去，看到这个案搬搬搬的说啊，这什么国家机器介入。我再强调一遍啦，我们现在的司法啦，我们现在的检察单位啦，没人有法度控制啦，你有法度说调查局要去调查，你现在跟进党打电话去说，你不能去哦。